谁知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 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 正月初一头一天，家家户户过新年，大街小巷悬灯彩，炮竹响连天，七个隆咚锵咚锵，炮竹响连天。锵咚锵，上街去拜年。 哎，阿乔，你看，你看， 哎呀，看看什么嘛？ 哎，仔细的瞧，慢慢的看，有位小姐在面前， 鼻子高来，眼睛大，两道眉毛往上弯，嘴涂唇膏要喷火，十个指甲涂扣单，清朝的服装多漂亮，曲线玲珑够美观， 金鸡星挂胸前，里边装着小照片， 里边的照片就是我， 我的照片在里边。 想想想，你别想，里面的照片不是你，别人的照片在里边。 小姐，小姐，你吹牛，我看小姐真面善，就是一时， 哎呀，想不起。 对呀，好像是在那儿见过面呢。 哼，我才不认识你们呢。 啊哈哈呀，对了，我跟小姐是同学的嘛。 哎呀，我们不但是同学，而且还是同班的谢阿妹呢。 学说不清，男朋友也有千千万，少废话来别跟我烦，我要去拜年。 七个隆咚锵咚锵，我要去拜年。 听说小姐去拜年，我有汽车在那边，只要你开口吩咐我，去哪儿也不难。 七个隆咚锵咚锵，去哪儿也不难。 从灯箱来仔细看，她的外表也不凡，何况还有大汽车怀。 七个隆咚锵咚锵，漂亮又开怀。相逢何必曾相见，萍水相逢又姻缘，一见钟情像闪电，一起去拜年。七个隆咚锵咚锵，一起去拜年，一起去拜年，一起去拜年。 心的温柔，你的泪。

我是北汽森宝、北汽新能源、房山永超 4S 店销售经理张斌。我们企业专注于以服务为宗旨，以满意为目标，打造房山区一流的汽车销售服务企业。值此新年来临之际，我祝福所有959的听友，在新的一年中工作积极向上，生活生机勃勃。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集美家居卢沟桥店总经理陈红梅。集美家居卢沟桥店是集家具、建材、家饰、家装、超市、购物中心为一体的大型综合卖场，高档商场，百姓价格，足不出户的免费班车预约服务。2017年服务再升级，现推出省时省力省心的消费指导师服务，陪您全程选购最具性价比的家居产品，让您欢享更多优惠。值此新年来临之际，我代表卢沟桥店全体员工祝福所有959的听友新年快乐，万事大吉。 好音乐959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美国大师驱魔华北区服务中心的总经理张卫峰。我们企业专注于汽车安全健康贴膜的销售与服务。值此新年来临之际，我祝福所有959的听友积极向上，升级勃勃。好音乐959，我总在您身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是这样说，我像一颗不容易融化的糖果，待我见你的朋友，又很得意地埋怨我沉默。你追问我的行踪，你在乎我举动，红得我泪眼迷蒙，做些事情让我被感动，望着你突然一阵心痛，一次又一次人的感情放纵，你的脆弱让我

我们企业专注于家居建材行业15年，值此新年来临之际，我祝福所有的959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鸡年大吉。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凤凰房产全球华人地产峰会的开发商广安置业的邓辉。值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我代表观听公共艺术小镇全体员工祝大家新春快乐，鸡年行大运。我们观听公共艺术小镇邀请所有的朋友鸡年来我们观听公共艺术小镇体验运动生活。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是见多少，过得好不管宇宙大小，过得好一秒钟都重要。Oh yeah, oh oh.